真挚得过分，啱啱手指算心事，遇到争执不要紧，又知道怕尴尬害怕爱人，我暗恋得手也震，从未了解不会发问，什么叫做爱恨，一转身大过了再见天真，然后彼此都有不少激愤，争取几多个金币